朝中社证实，军方昨日在火车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近程弹道导弹，正确命中海上的目标，是检验平安北道铁路机动导弹团实战能力的射击训练。今次是北韩去年九月中在平安南道杨德郡之后第二次在火车上发射导弹。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日本和法国政府计划最快本月中以视像会议形式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预料中国扩大军事影响力将会是其中一个议题。报道表示，外相林方正和防卫相岸信夫将会出席，法方就派出外长勒德里昂和防长柏利出席，两国正进行最后协调，预料双方将商讨有关中国扩大军事影响力的东海和南海局势，以及北韩核问题，并将强化应对能力，并确认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合作，两国将朝着深化防务合作交换意见。上次日法2+2会议在2019年1月在法国举行，由于新冠疫情急速扩大，今次会议放弃面对面开会，改为视像形式进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清凉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只是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大坑道下行落去铜锣湾道方向的交通繁忙，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而家近住广东道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而佐敦道去西九方向近住广东道亦都是挤塞的，龙尾就去到加士居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而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就排到接近联合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而家近住观塘游泳池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接近油头角港铁站。最后道路安全，如果就提醒你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 大气候， 开心日报啊， 都话大气候咯。 本地娱乐美食嘉年华2022双响炮。 开心团队有 Fat Chat 本地鱼龙篇， 大气候团队跳出直播室走访本地农场、种子场和鱼排， 只是你们跳出吗？开心主持由刘浮山再去顺水实验农场，了解本地鱼菜农产品有几新鲜， 留意开心日报， 联成大气候，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处，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联手呈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一月份今日到了中间，咁啊一月十五号一个星期六，我是谈到中国科技部报道的中国2021年的十大呢、这个。巨大的工業技術的成就，咁啊啱係上次談到呢、这個華龍一號啊，呢、这個 跟住談到海牛一號呢啲咁嘅巨大嘅呢、這個基本嘅重型嘅科學技術嘅工具。大家都知道我哋中國無論起橋、轉海底隧道、轉隧道等等，而家都唔係好似以前咁，我哋紅旗渠嘅時候啊，揾個人揾啲嗰啲年青人揸住個鑿，咁啊鑿鑿鑿一個岩石一個岩石咁鑿噶啦。而家佢哋盾形嘅呢個鑽探機係成座山咁喺海底喺山底咁轉過去嘅，咁呢、這個海底嘅轉機咧係轉落去深水。2000米以下，當然佢仲可以再深啲、更深嘅海底裏面去做呢個鑽探工作。鑽探嘅結果就係新能源嘅來源啦，就會使到將海底嘅天然氣嘅水合物喺嗰度咧提取出嚟，即係話咧喺海底攞能源啦。嗱，咁呢啲咧都係啊呢個中國課題分配。俾各間大學各個研究所，大家領咗呢個任務，領咗呢個課題去做出嚟嘅。嗱，呢一個咧係咧，因為整個中國嘅研發新科技計劃咧係有一個完整嘅統籌。咁呢一個嘅計劃咧，就係、是、深海關鍵技術。同裝備嘅專項課題，而俾呢間大學領咗去，結果咧用咗咁五年嘅時間，就造成咗呢一個咁嘅設計生產出嚟。當然國家就俾資源佢啦，又俾人力佢啦。呢、這個就是中國統籌、統一領導分工嘅特色。嗱，呢一啲咧係美國最怕嘅。美國成日話：，哎，咁樣嘅競爭唔公平啊！你有國家支持啊，我哋咧全部係私營噶，所以唔夠你鬥啊！咁你可以改制度噶，你可以國家加入去噶，你可以改變你嘅系統噶。點解咧？要我哋停我哋嘅系統嚟就你嘅私營一家對一家咁嚟鬥咧？噶嗱，呢個咧就係佢哋啲啊硬嚟講嘅啫。因為我哋嘅國家制度就係統籌嘅，就係國家領導嘅。嗱，咁呢一個咁嘅成就啊！帶嚟咗佢嘅新嘅能源來源，佢仲有一路演變出嚟嘅好多連鎖嘅成就咧，就會更大，即係海底活動咧就會更大嘅成就。咁所以我時喺度諗，舊年啊美國嘅核潛艇喺海底撞到啲乜嘢嘢？點解後來搞到核洩漏？點解會出現呢啲問題？究竟佢喺中國南海海底係碰撞到啲乜嘢咧？佢就話碰撞咗啲山。咁究竟有冇其他嘅原因咧？咁而家都係到而家都係高度保密。嗱，總之睇我哋呢個咁巨大嘅成就同埋咁巨大嘅機器喺海底可以咁多活動咧，我就覺得的確海底嘅好多寶藏、好多嘅資源都將會。在中國嘅新科技嘅突破裏邊咧，能夠解放出嚟。咁當然呢啲嘢現在係歸中國嘅，但願有朝一天，我哋俾全世界共享呢個海底資源。咁當然喺過去百幾年，陸上嘅資源都係美國啊嗰啲攞曬，佢都冇攞出嚟共享。咁我哋而家攞咗好多海底資源嘅時候，將來係應該點樣處理呢？咁呢個等待世界嘅組織嘅發展啦，世界國家嘅關係嘅發展啦。咁你覺得就係第二件重大嘅成就咁咯。裏面仲有好多資料嘅，咁因為好專業嘅嘢我就唔講啦，咁第三樣重大嘅成就呢，又係同海有關嘅，就係、是、深海一號嘅。海中送氣嘅呢個嘅成就，佢話年供氣量可達到30億立方米，嘅海底嘅各種各樣嘅可燃氣嘅攞到，咁於是咧，成個深海裏邊嘅深藍海底裏邊嘅好多資源咧，就中國咧喺嗰度咧開始去採掘。嗱，咁呢啲咧，亦都係西方世界感覺到好懼怕嘅嘢，即係中國咧搶先喺海底咧，已經有好多資源咧，中國喺自己嘅領海嘅海底去攞到啦。咁當然呢度亦都引出同呢個所謂日本嘅問題啊，同東南亞國家嘅呢個海域嘅爭持嘅問題啦、啊。我相信我哋揸嘅就係以我哋嘅技術 同佢哋共同發展、共同得益。呢個係中國嘅呢個嘅政策。但無論點都好，我哋嘅技術啊已經去到咁嘅地步啦，咁所以呢、這個。最新的呢個海底大氣油田的採島咧，係佢海南省三亞市150公里喺嗰度咧，就發現喺最深嘅地方，鑽探難度最大嘅地方，能夠攞到深海裏邊嘅海水氣田。嗱，咁呢個咧，喺報紙咧，舊年係有賣到，咁呢度咧就詳細作咗個嘅報導嚇。咁呢啲咧。都是咧，喺國家統一領導底下，喺能源局嘅統一領導底下，分配俾各個科研單位、各間大學、各間公司去全面統籌國家嘅海底能源政策，各自分工，各自做好自己嘅嘢。咁於是咧，一年之間咧，收穫就極之巨大啦。嗱，咁呢個咧就讓我哋中國嘅能源啊。更加能夠喺海底得到自主嘅能源，呢啲能源係會使到人民嘅生活嘅必須啊！呢、這個暖啊、保暖嘅必須啊，呢都係攞到。所以喺歐洲有北溪二號嘅呢個可燃氣由俄羅斯輸去德國，咁我相信歐洲一定採取自己獨立嘅立場嚟處理北溪可燃氣問題，而我哋中國咧一方面係同西部嘅其他國家攞。石油攞可燃氣，亦都同我哋俄羅斯嘅鄰國攞石油攞可燃氣。我哋同時喺自己嘅沿海領域係攞石油攞可燃氣。呢、這個亦都係因此點解我哋中國嘅黃海、渤海、東海、南海，我哋要加強我哋海軍嘅實力呢，就係咁解啦。因為呢個係牽涉到我哋國家資源嘅保護嘅問題。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好多人注意到中国的军事的发展，其中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海军力量的发展，大家很留意。我们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不是拿来走去美国佛罗里达州氹氹转扬威耀武扬威的，亦都不是走去北海在这里巡给人看的。我们总的来讲就保护着我们从黄海、渤海、东海、南海所有的海岸线和我们的海底资源，保护我们对任何外国，即是指美国的任何入侵的能力的拒止推介的能力。在军事术语上，拒止即是拒绝停止推出介入的能力。中国的这个拒止推介的能力，在海军来讲，沿海呢现在是世界，在中国沿海是世界最强的。美國咧都承認中國喺沿海嘅拒止推介嘅海空軍嘅能力係最強嘅，因為本來總嘅海空軍應該係美國最強，但係因為佢分布喺全世界，所以咧佢集中喺中國呢一度嘅呢個海空軍能力咧，就比中國嘅拒止能力啊係抵消咗，並且咧超越咗佢。所以他們很清楚，如果台灣海峽發生戰爭，釣魚島問題發生戰爭，中國的能力有多大，他是很清楚。所以在去年年尾，魏鳳和國防部長和日本亦都通過電話，希望大家保持著熱線，盡量不要發生不必要的衝突。我們的國家可以這樣說，要做到我們守瓜起剪，但食嘢要俾錢，並且俾埋貼士添，嚇，唔係我哋以前喺細路仔嘅時候講守瓜起剪食嘢唔俾錢，嚇，唔係咁樣，係守瓜起剪食嘢咧要俾錢，要俾多啲貼士添。我哋 保護自己，但係同我哋嘅鄰國搞好關係，呢個係我哋而家嘅國策。咁所以講到沿海嘅好多資源嘅呢個探採，我哋嘅科學技術嘅發展，我哋嘅海軍、空軍各種各樣嘅技術嘅發展，同埋我哋嘅太空技術保護自己嘅呢個海界同埋我哋嘅空界、天空界呢啲咧，係我哋咧中國人應有嘅呢個權利同埋責任。咁所以我覺得當我哋睇到中國好多科學技術、軍事技術嘅發展嘅時候，請記住，我哋並冇攞去威嚇人，我哋並冇去人哋嘅地方，我哋只係喺自己嘅國土、海陸空領空度、天空度去保護自己嘅啫，唔係去威嚇別人。但係我哋一定要倍加嘅能力去保護自己，要做到喺局部嘅地方，我係優勝於你嘅，我唔去同你歐洲。我唔去同你喺中南美洲有啲咩鬥，我只係守住我自己嘅國防，我哋嘅邊境。希望大家充分明白呢一點。我哋並唔係以恃強出去咧去撩事鬥非，我哋係守住自己嘅拒止推介能力，無論海軍、陸軍、空軍、天軍都係揸住呢一點。咁希望咧大家睇到呢啲科學技術發展嘅時候，軍事技術發展嘅時候，唔好理解成我哋而家大啦，我哋惡啦咁，我哋絕對唔好同個惡字連埋一齊，我哋只係沉住去守住自己嘅疆土。咁啊，第四樣嘅2021年嘅盤點嘅重大嘅工程科學技術成就咧，就係、是、距離我哋近啲噶啦，就係、是、白鶴灘水電站第一批嘅機組咧投產啦。咁我相信你哋大家都喺電視度都會睇到關於白鶴灘水電站嘅規模同埋投產嘅好多視像嘅介紹。咁我對於最近我哋香港嘅各種各樣嘅電台，我哋 RTHK 嘅電視啊嗰啲嘢咧，我好開心，因為佢讓我哋嘅香港人真正視像具體地認識自己嘅國家，能夠講好中國嘅故事。所以呢、這個白鶴灘水電站咧，我喺電視度都睇過。咁呢個咧係全中國僅次於三峽水電站嘅一個最大嘅水電站，佢係將金沙江嘅水能資源轉化為電能，源源不斷咁送去華東地區。嗱，呢個咧就係所謂咧呢個西電東送嘅計劃，將電啊喺西邊嘅所有啲崇山峻嶺度嘅水資源度發展咗，既造成當地嘅水庫，造成當地嘅農業，又將呢個電嘅能送到去呢個我哋中國嘅東部。嗱，呢啲咁嘅巨大嘅工程係而家世界規模最大嘅一個工程，技術難度亦都最高嘅水電工程。咁呢個咧係一個巨大嘅突破，而呢個突破係直接就係有用於中國嘅國民生產、我哋嘅經濟嘅發展嘅，所謂西電東送計劃裏面嘅其中一個組成部分。咁啊，當然講到金沙江，大家都知道金沙江就係長江嘅上游，佢係流經由西藏嗰度一路流經我哋中國西北嘅西部嘅崇山峻嶺，就一路咁流落去呢、這個我哋華北平原就轉出去嘅。咁成個中國地理形勢咧，大家如果有知道中國地理嘅就知道。咁我好多時候我就發現我哋嘅香港人對國家，除了政治、經濟、文化不理解之外，對中國的地理環境亦都是不理解的。好像我們的西藏地區、新疆地區、我們的喜馬拉雅山地區、我們延伸出來的西部地區的崇山峻嶺，我們的水資源多麼豐厚，怎樣去引用到去我們華北，既灌溉我們華北，又同時帶電去送了給華東的地方。這些這樣的巨大的配搭、巨大的組合，都是要由國家來組織的。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強大的政府、強大的中國人民的組織，是絕對不會做出這麼超巨大的工程，而使到中國一年比十年、十年比一百年咁嚟追上咗西方世界嘅。呢、這個亦 都是今天美國成日覺得囉囉嗦嗦的原因，因為中國委實快發展得太快太巨大，是讓它瞠目結舌。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它想不到什麼辦法，只有成日好像了事了非這樣樣來製造麻煩。我們國家很清楚，如果我們要共同發展，你們可以共享，如果你們一定要對抗，我就對抗到底。這個呢，只有現代的中國才有這個底氣，這個和企圖欺負我們的國家呢是作出這個回應。當然到這麼上下，就類似加拿大這些總理之流呢，就居然說我們因為經濟力量太大了，他們的被我們分化，被我們中國分化了。好，咁佢意思即係指呢，我又同澳洲買牛肉唔買啦，我就同美國買牛肉，美國唔買我就去同呢呢個加拿大買等等，咁市場梗係咁㗎啦，你同我唔啱囉，唔 friend 囉，我咪去同第二個做囉，譬如好似立陶宛咁樣做法，我哋中國咪好多嘢咪即係對佢呢個唔採購佢嘢囉，因為你德國好多嘅產品都係立陶宛呢個國家去做呢個零部件嘅製造㗎嘛，咁既然你違反咗同我哋嘅關係囉，我咪唔俾德國嘅機器用立陶宛嘅配件囉，咁老實講大家都係咁嘅啫，你做初一我就一定做十五，中國講得好清楚嘅。大家如果真正的平平等等，我們就願意來往，立陶宛就去追隨美國去做對中國 的壓制的事情，那我們當然一腳兜你出去了。所以我就覺得呢，這個呢他們自己自問一下，究竟為什麼會惹出這麼麻煩呢，他自己想清楚了。所以有很多人注意到我們中國在南太平洋 的活動的問題，南太平洋 的外交活動的問題。老實說，南太平洋很多島國呢在五十年後可能不存在的了，因為水一路深一路高，它根本已經浸過了它。那這些國家二三十萬人的一個國家仔，等於我們一個村鎮，那我們想幫它是很容易的事。好像最近有個南太平洋的國家出現大的動亂，沒辦法搞定，那我們就派六個警官去那裡訓練他們的當地的警察去維持自己的秩序咯。那老實說，這些這樣的地方，這樣的國家對我們有幾大 的所謂實際的利益呢，又不是很大。那當然說我們可以在那裡整海軍基地，可以就拍船舶，那老實說讓當地人民豐盛起來又有什麼不好呢？那美國英國過去都是這樣做的啦，中國現在也有這個需要，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就是整套的策略要用溫和的幫助的策略，不要用這個硬的策略，因為畢竟強弱太過懸殊，大勢相差得太遠。 最好的朋友，祝福的心。 会更多。分开那么久，思念却更浓，很想对你说新年快乐。你曾是我最最最难忘，最最最惆怅，人在岁月中流失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政府计划下个星期开放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和私家诊所，给五至十一岁儿童接种科兴疫苗，而在农历年后相信会开一个疫苗接种中心，专门为他们接种伏必泰疫苗。聂德权在电台节目说，小童只会接种成人剂量的三分之一，会由药剂师处理，设立接种中心比较稳阵，正是研究在港儿医院的接种中心专门儿童接种，目标是在港九新界都有接种点，部分接种伏必泰，部分会接种科兴。當局亦都會同教育局同校方商討，過年之後進行科興嘅外展接種工作。另外，佢喺視察新冠疫苗流動接種站運作嘅時候話，今個月內會增加四個社區接種中心，分別位於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九龍灣體育館、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同界限街體育館。医管局普通科门诊诊所亦都会由两间增加至25间。政府话，如果新冠疫情冇明显逆转，会喺下个月四号大年初四起，以疫苗气泡为基础放宽表列处所营业。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喺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透露，创新及科技局正系努力研究喺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快速顯示接種疫苗證明，令到表列處所負責人盡快知悉。當局亦都會有另一個應用程式俾表列處所，會盡力喺下個月四號處理好。佢話早前與飲食業界商討，業界認為如果能夠早啲放寬防疫措施，願意配合疫苗氣泡政策。近期亦都多咗市民接种疫苗，目前只系剩低技术问题。被问到系唔系清零先至可以放宽防疫措施，陈肇始话评估系多方面，要睇整个形势。确诊个案数目系其中一个考虑，亦都需要由卫生防护中心评估社区嘅传播链。但系佢有信心现行措施有效，再加上市民大众嘅配合。政府延長一系列社交距離措施至到大年初三，並且計劃在年初四起以疫苗氣泡為基礎放寬表列處所營業。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認為，放寬任何社交距離措施都有一定風險，但是香港不能夠長年累月收緊措施，認為政府應該在適當時候重啟早輪晚市，容許食肆營業至到晚上八點或者八點半。梁卓偉提到，奧密克戎變種病毒主要靠空氣傳播，有外國文獻顯示食肆使用膠板或者令到空氣難以流通。他說政府需要考慮食肆是不是不用膠板，改以 1.5 米社交距離措施代替，要求坐得更疏來加強空氣流通。天氣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清凉，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盈辉台嘅快线咧有意外噶，影响到而家车龙啦，排到过去苏屋村。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近盈辉台嘅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苏屋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只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码头涌道去太子道东方向近宋皇台道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龙浦道。咁另外，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车龙排到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喺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康湖居。最后跟进一个封路，在黄竹坑道较早前因为爆水管往湾仔方向近南朗山道的快线仍然需要封闭，不过中线刚刚开返，就是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南朗山道的快线仍然需要封闭，不过中线已经开返，经过亦都请你特别留意。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好，咁啊，讲咗四个，而家讲到第五个啦。呢个第五个同我哋关系有好大嘅，就系时速600公里嘅高速磁浮已经完成设计，同埋咧实验已经落线啦，已经开始生产啦。哇！呢个消息对我嚟讲系好开心嘅事，嗬。因为其实呢个就系咩咧？就系贴地飞行嘅技术，佢大概喺个磁嘅鐵軌上個軌上邊，通過電磁產生10 cm 左右嘅凌空，咁成架車咧就係掛喺嗰個凌空嘅鐵軌上邊，咁即係貼住條鐵軌咧就可以飛行，而每小時咧係600公里，係而家叫做全世界喺地表上邊走得最快嘅工具。就是每小時600公里的懸浮是無接觸的運行，那這一種的技術呢也都是中國完成了。那些人都知道，我們在將近二十多三十年前，我們在浦東就由機場到了浦東的某個站，我們用了德國的磁浮，最高紀錄是2-300公里，咁我哋都坐過，都覺得好有意思嚇。大家睇住嗰個米錶一路咁，大家睇到啊，去到200幾啦，300啦咁，大家好開心嚇。點知而家咧，我哋嘅高鐵啊已經係350公里，由零到350公里，高鐵係用6分鐘。而高速磁浮而家呢一條咧，係從零到加速到600公里咧，只係用咗3.5分鐘就咧喺鐵軌度飛行啦。咁嗱，呢個咧又係中國對世界嘅一個巨大貢獻。嗱，話俾大家聽咧，仲有一個更驚人嘅嚟緊嘅啦，就係管道高速嘅集體運輸。啊！而家喺雲南嗰邊咧試驗緊嘅，係每小時1000公里，最高去到每小時2000公里嘅管道運行嘅集體運輸。嚇！所以我同啲朋友講，再過10年啦，西方人嚟到中國咧，就會覺得去咗個未來世界，因為未來世界所想像當中嘅嘢。都喺中國全部出現。啊，磁浮而家600公里，嚇幾分鐘啊達到呢個速度。咁你諗下，由廣州去到北京， 我諗都係好短嘅兩三個鐘頭就已經可以去到啦，就去到北京啦。即係飛機都冇，都係咁上下嘅啫。咁至於將來管道嘅高速嘅呢、這個管道嘅集體運輸器咧，係1000到2000公里，而家咧係喺處實驗當中。咁啊，呢個實驗好得意喎！你如果睇佢經濟結構咧，呢間公司係同美國公司合作嘅噃。咁啊，點解美國自己唔做咧？咁因為美國冇呢個市場。冇呢個市場環境，冇呢個社會環境，所以佢就要同中國合作，喺中國嘅環境底下嚟開始呢種高速真空嘅嗰個管道嘅交通啊，1000到2000公里，而家喺處設計喺處上試驗當中，而遲浮嘅600公里已經落線啦，已經開始呢個具體生產啦。嗱，咁我相信我哋好快就會坐到。呢種咁嘅高速嘅磁浮嘅呢個集體運輸系統咧，去到上海啊、北京，咁當然最初梗係喺呢啲地方嘅，因為咧只有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呢啲大城市咧，先有咁嘅呢個使用嘅需要同埋消費嘅能力。因為如果冇呢種市場嘅需要，冇呢個消費能力嘅話咧，設計出嚟做出嚟咧，亦都係會蝕大本嘅。而當能夠喺華東地區能夠運用而賺到錢，咁就可以向二線、三線城市推出去。咁呢個就由國家負責咧，將呢個經濟組合咧推出到二三線城市。嗱，呢個就係中國驚人嘅地方。我哋係市場經濟同計劃經濟結合起嚟，需要市場承擔嘅就市場去承擔，需要國家承擔嘅。就國家去承擔，兩者混合起嚟咧，就讓二三四線嘅城市鄉村都享受到最高級嘅呢個發展同埋服務。嗱，呢啲咧就係我哋嘅混合經濟嘅最大嘅好處，以及由國家統一領導嘅好處。如果呢一個執政黨呢個政府只要依法治國，以人民利益為依歸。完全咧能夠加強個法律管治，減低嗰、那個良政善治嘅嗰、那個污損度，即係嗰啲貪污啊嗰啲咁嘅嘢咧。咁我相信咧，人民得益，人民咧得到具體好處，就會感覺到來生再做中國人。嗱，咁我覺得咧，5000年啦，各位朋友。中國已經過咗去5000年啦，所以我自己最近買咗《四庫全書》同埋《永樂大典》，撫足住5000年嘅中國歷史，我非常感慨，自己覺得的確係來生必做中國人。咁當然啦，到我來生嘅時候咧，可能係做咗地球人，因為咧中國人仲係有啲偏狹，最好咧來生啊！大家做地球人，個個共享中國發展嘅成就，共享美國發展嘅成就，共享世界各國發展嘅成就，咁大家就會再做地球人係最好嘅。咁不過而家咧，短啲嚟講咧，就所謂來生再做中國人，就係我哋嘅科學成就，全部處處都係考慮到人民嘅需要。咁當然喺過去幾十年有好多我哋嘅缺點，我哋嘅貪污嘅問題啊，我哋嘅制度上嘅好多不足嘅問題啊，我哋人治同法治嘅問題啊，呢啲而家都係全力去解決。所以如果你睇到去年年尾嘅時候，我哋習主席簽呢個1001号令，一路簽到1007号令，咁我喺處等，喂1008号係咩咧？1009号係咩咧？咁嗱，咁呢啲嘢咧又喺美國度學嘅噃嚇，我哋人大開完會啦，嗰啲決定咧要由國家主席簽令。先至執行，咁呢個係美國嘅做法嚟嘅喎。參眾兩院有咩決定之後咧，如果美國總統就要簽各種各樣嘅命令，咁我哋亦都向美國學習。所以美國有好多值得我哋學習嘅地方，我哋唔介意向佢哋學習，亦都希望美國能夠好好地向中國呢個體制學習，大家互相學習，共同進步，各美其美啊！呢個係最好嘅。啊，比孝通先生喺上個世紀，呢位學老學者，亦都我同佢有一面之緣，佢就係強調各美其美，即係大家各自叻， 唔緊要，個個都好啊最好，唔係要我好你唔好。嗱，咁中國咧本來對美國就想提出國美其美嘅，嚇、呢個美美與共啊嘛，大家一齊美啊嘛，一齊靚啊嘛，一齊好啊嘛。但係美國佢要美國獨美，嚇、其他國家唔準美，咁冇辦法啦。 資源有限，政府應該怎樣運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鞏固？哪些要簡化？怎樣可以令我們有突破？資源有限，發展無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樣令香港可以發展得更高更遠。2022-23 年度財政預算案公眾諮詢已經開始，請大家到 budget.gov.hk 齊齊獻計，發展經濟。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咁啊，讲完第五点嘅成就咧，就讲到第六点啦，就系呢个海洋嘅卫星双星啊，投入去业务化、市场化嘅运作啦。嗱，因为中国需要监控全球嘅海域。嗱，佢有個詞咧，好得意，我讀咗好多次先明白佢講咩，叫做海洋水色衛星。海洋水色，海洋嘅水嘅顏色嘅監察衛星，佢原來咧就係、是、監察住整個世界嘅海洋。佢係分上午組同下午組，即係當有太陽嘅時候。光照住嘅時候，光唔照住嘅時候，海洋嘅顏色作出咩反應？而啲海洋顏色喺衛星嘅監控底下，就會反映咗成個海嘅呢個資源狀態、生態環境，同埋咧大型船舶嘅位置，所有嘅觀察咧都喺水色嘅分析裏邊咧就可以揾到。所以喺呢個處理。所謂海上面嘅綠潮啊，綠色嘅海潮啊，即係有啲海洋植物啦、有呢、古台啦，即係三點水一個許字嗰個啦，海上養殖啦，海冰啦，颱風啦，漏油啦，魚群啦，所有嘅工作嘅監控咧，係由呢兩粒衛星咧就睇住。咁呢粒一粒叫做海洋一号 D 卫星，一粒叫海洋一号 C 卫星。呢两个卫星系分工，一个睇日头，一个睇晚上，咁嚟咧观察住成个海洋嘅状况，而报俾我哋嘅海洋资源中心。嗱，呢啲嘢咧唔系一个超级大国型嘅气派啊，系唔会有呢个咁嘅能力，有呢个咁嘅水平嘅。即是全球的海水的所有的顏色，所看到的海洋植物的情況，海洋養殖情況，海上冰塊情況，海上颱風情況，海上漏油情況，海上的船，海上的漁船等等的動態，都是在這兩粒衛星分日夜兩班監控底下，而知道全球海洋所發生的問題。咁當然啦，講到呢啲美國梗係驚啦。喂，大佬啊，而家呢個國家你起得咁快，而家快到佢而家都自己都即係佢以為只有佢一個人可以做嘅，點知中國而家全部都做到，咁佢當然就驚。一驚嘅時候咧，本來如果回頭檢討自己加快係最好嘅，但佢又唔係咁做，佢就要壓。咁壓咪要鬥咯，咁所以我哋咪要奉陪到底咯。嗱，所以呢個咧，我希望大家睇2022年嘅時候咧，睇到整個中國科學工程技術嘅發展咧，好多呢啲嘢咧，都係咧會對國民非常有利，對國家有利，對我哋嘅資源有利，對我哋人民嘅生活質素有利，所有嘅嘢我睇住發展緊。咁當然好多嘢美國就會從軍事上嚟睇，佢好擔心呢個情況啦。嗱，咁呢個係第六點，咁啊第七點咯，就係、是、用一氧化碳合成蛋白質。哎呀，呢、這個犀利咯，呢、這個犀利咯， 就是因為美國動不動就對中國禁運制裁，嚇大豆我哋喺中國向美國買好多嘅，美國嘅大豆嘅農民咧係好需要中國採購佢嘅大豆。咁我哋採購美國呢啲咁嘅蛋白質攞嚟做咩咧？係攞嚟養豬、養牛、養羊，增加我哋中國人民嘅肉食嘅份量同埋比例嘅。咁所以咧，本來大家就各取所需嚇、你美國西部、中部嘅大農田，好多地方養好多呢、這個種好多大豆啊呢啲嘢，咁啊大批賣嚟中國，中國買咗之後俾我哋嘅豬牛羊食，咁啊產生好多肉類，呢啲肉類就俾我哋嘅中國人民消費，因為中國人民而家富裕起嚟啦嘛，食肉嘅比率一路增加啦嘛，以前可能一日食半兩都冇嘅，而家一日可能食半斤啦，咁當肉食得多係可以唔好嘅，咁啊依大量嘅肉類、大量嘅畜牧業咧，就會產生大量嘅二氧化碳，咁呢個對環保咧又係唔好嘅，好啦。美國在呢個問題上一採用制裁的政策，是不是迫使中國要想，喂，你開口啊制裁，埋口啊制裁，咁我點搞啊？我指意曬你，我幾時同你一唔 friend， 你咪又制裁我，咁我啲人民冇肉食嘅時候嘈我噶咯，你知道人民而家大曬噶嘛？哇，肉啊貴咗啦，豬啊貴咗啦，咁一嘈咧，咁啊國家咪好唔掂，社會各個城市咪好唔掂，咁啊對唔住啦，唔好太依賴美國啦。嗱，咁於是咧就一聲令下。科學家們動手起嚟做嘢，咁點做啊？就大家開始做更深刻嘅研究啦。呢、這個就係用一氧化碳合成蛋白質啦。啊，各位，呢、這個係向咩學啊？向植物學習噶。我哋太陽光係無限嘅資源，喺宇宙送到嚟地球。我哋嘅植物通過二氧化碳啊光合作用，就將好多呢啲嘅能源轉化成。如果我舉一個例子，就容易理解噶啦。我哋嘅番薯葉就躝喺地下度，佢吸收咗好多二氧化碳啊、泥土裏邊嘅嘢啊，同埋光太陽光嘅光合作用。於是佢一路養到個大番薯就出咗嚟啦。咁我哋咧就可以有好多嘢呢、這個植物嘅嘢食，咁佢好多其中啊含有大量嘅呢個蛋白質噶啦，嗱豆啊最多嘅，所以我哋豆腐啊豆類啊最多呢啲咁嘅蛋白質嘅，咁我哋咧而家就覺得，與其你美國開口埋口制裁啦，不如唉、哎、大佬對唔住啦，我自己搞掂佢啦。咁是喺人工條件底下，利用天然存在嘅一氧化碳同埋氮氣。或者氫就係呢個氨氣，大規模生物合成蛋白質。嗱，長期以嚟呢個課題咧，係被國際學術界認為咧係影響人類文明發展嘅呢個生命現象嘅認知嘅革命，呢、這個革命性嘅前沿科學技術嚟嘅。咁而家咧，我哋為咗補我哋最大嘅短板，中國一個短板之一就係飼料用嘅蛋白。對外依存度高度依靠國外嘅呢個嘅輸入，咁呢個其實最主要就係美國同埋中南美洲好多國家，嚇咁去靠極度依賴外邊，咁於是咧為咗促進國家雙碳嘅目標，實現呢個自己唔依賴外邊，於是我哋。科學家就造成大量嘅呢個科學研究，就產生咗而家呢個新技術嚇，喺工業條件下合成蛋白質，嗱呢個收成率咧達到85%嘅世界紀錄嚇。咁呢個研究咧係以呢個含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嘅工業嘅廢氣啊，叫做尾氣啦，即係尾啊，最嬲尾個尾啊嚇嘅廢氣同埋氨水作為主要原料，無中生有就製造新嘅飼料蛋白質嚇。咁呢一個咁嘅發展咧，係造成咗呢個巨大嘅一個創新。呢、這個創新係突破咗從零。到一的自主創新，而且具有完全的自主的知識產權，美國呢是沒有這種這技術的，所以呢美國經常開口埋口說我偷他東西偷他東西，老實說如果你說我偷你的知識，那我問一聲你，我們的火藥羅盤所有的技術，過去古代技術被你拿了去，那我們有沒有說一聲說美國偷了我們的東西呢？科學技術知識本身就係流動噶嘛，好啦，而家你咁講，好，咁我哋自己嚟啦。嗱，最近哈佛嘅化學家 咁啊，而家拉佢，話佢咧呢個不實嘅報導嚇，佢參加咗中國嘅千人計劃。其實中國嘅千人計劃同埋2025計劃係公布俾全世界，俾全世界嘅大學科學家參加噶嘛，唔係一個呢個所謂偷取人技術。老實講，全世界嘅科學家、全世界嘅學校嘅學院都係互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咁嚟共同學習，得咗個知識產權，各有各分，各有各得。咁本來就係一個學術上嘅好自然嘅情況，而我哋嘅長江計劃早在十零年前就已經公布俾全世界，亦都俾全世界知道。咁而家美國政府話你個哈佛大學嘅教授唔報告，咁喂嗰陣時人人都知嘅喎，佢哋學校裏邊嗱呢啲咁嘅嘢咧，當要大家鬥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樣都可以有得鬥噶啦。啊，咁呢個咧就我哋嘅呢個合成嘅蛋白質咧，我感覺到好高興。呢個係將飯碗揸喺中國人嘅手上。的重大的設施。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循環百轉那圈套，生死間千回陌路，重逢那一個擁抱，可有或無？浮華裏歡笑苦惱，電光閃爍，芳草掛露。殿庭道，忘掉名節正土，被問中鼓舞，困惑中迷路，才嘲歌。乐与苦源自创造，繁星怎么要发光，直到天晓，真空幻化光线，随处闪耀，陪同在黑夜路人秒，住气的微笑，留待灿烂晨曦。人类多